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一零七三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一零七三，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一零七三，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末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那昨天节日过得怎么样？ 昨天节日超开心的，收到了好多小朋友的礼物。 有没有气球啊？有没有花朵？都很 有啊，有啊，有发。 我觉得每年六月一号那天真的是小朋友最最好的节日哈、 我跟你说，就六一之前啊，你就看各大商店 铺店 开始铺店吧，什么喜迎六一， 对 小朋友的衣服打折呀， 是是， 送东西呀，很多很多的这个促销活动啊。 是的，反正是这一天呢是欢乐的海洋哈、当然爸爸妈妈们为了营造良好的节日氛围，也是用尽了心思哈。 对， 但是旅行真的可以瞬间拉近爸爸妈妈和孩子们的距离，对不对？烦得很。然后呢、 刚才那个响了，你不用重录吗？ 没关系，没关系。 作为一个编辑，我好纠结着。 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呢，我的天哪，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颜值、睿智、经验丰富的超级中国好同事， 没错， 金牌编辑，露露酱啊， 露酱， 哎呀， 大家好，我是露露。 露露真的是南方的女子， 对啊， 卷秀， 卷秀是什么呢？你是说他有内秀对不对？ 当然，非常非常有涵养的一位我们的好同事哈， 是的， 而且他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对不对？六月二号这天是刚刚过去六一嘛，对不对？刚刚从一个欢乐的国度来到这里，是不是？是选择哪里？跟我们说说呗。 我带小朋友去了上海迪士尼。 哎呦， 对呀， 是第一次去还是反复去了？ 没有没有，第一次， 第一次去， 全家都是第一次去上海迪士尼， 怎么样感受？ 特别好，特别好。我们就总结了很多的经验，作为我这次给小朋友和大朋友的礼物来送给大家。大家下次从北京去到迪士尼玩的时候，就可以借鉴一下我们前方趟过的路。 好、啊， 你看人用这词借鉴， 对呀、啊， 那不说参考，借鉴， 对，请借鉴一下哈。 对对对， 不一定全对嘛，大家参考。 对对对。 而且我知道露露是非常喜欢旅行的朋友，而且她每次到我们节目都分享自己用心写的独家的秘密。 当然， 对不对？还有个公众号是不是？ 没有， 没有了， 没有了，没有了，是是是。 哎，出去玩的时候，作为露露，你是做哪一方面比较在乎的？比如说攻略呀、然后、花费呀。 出行前的准备，你准备的比较多。 我觉得跟不同的人出去有不同的准备吧，就是 地方是。 对，如果是我跟先生两个人去，我们两个会做一个很好的准备。 先生。 然后 之前呢就会做很多细节上的这些准备工作。 嗯，我睡了啊，你快给弄啊。 哎，不会不会，我们会一起来做工作。 哎呦，真甜蜜呢。 这样在路上就会节省很多的时间。 对对对， 你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来欣赏美景。但是我跟家人去日本玩的时候，我家的表弟是懂日语的，所以我什么准备都没有做。 太好了， 来你去问路，来你看看站牌。 这个太棒了，我跟你说，会一门语言，这 表弟就要这样用。 太棒了，对。表弟说：“姐，我以后我发誓再也不跟你一起出去了。” 没有，他还蛮开心的 啊啊啊！ 但是上海没有语言的， 带着小朋友的时候， 对， 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小朋友的需求。 哦， 但是我觉得仍然觉得上海迪士尼是一个特别适合带小朋友去的地方。 怎么会这么 说？我建议小朋友不要太小了，如果是那种小 baby 哈，抱在怀里，分分钟就会靠在你的肩膀睡过去。对，那他也会成为你们玩耍的负担，这样就暂时不要去了。如果年轻的爸爸妈妈想去呢，小宝宝先请家里老人看一看。迪士尼没有寄存宝宝啊， 人家都快递， 只能在家里 快递发展中。 对，我家的小朋友是不到六岁，最多，然后这个时候去呢，就能够玩一些项目了， 对， 就还不错。 是， 所以大家可以先看一看小朋友的年龄，建议四岁以上。 好的好的， 不建议四岁以上。 嗯， 另外呢，还好最好。另外呢，最好再叫上自己家的一个朋友家一起去，就是小朋友是有伴儿的，可以可以。我们这次是我的另一个表弟家， 嗯， 他们就是我们一共是六个人，就是爸爸妈妈宝宝乘以二。 嗯， 因为迪士尼总是要排队的，虽然我们不去那种特别激烈的项目，因为小朋友玩不了嘛。最热门的项目排队三个小时起，所以我们就果断的放弃了。 是的， 但是你去小朋友的项目，可能排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还是会排队的。 对， 在这个时候，两个小朋友就有伴喽。 对呀，他就不会觉得无聊啦。 就是爸爸妈妈也不用太过在乎他们， 对 不对？俩聊吧。 如果一家三口，那你们两个就要负责在这半个小时里面不停地哄他，让他不要睡、不要哭、不要发脾气、不要不耐烦。 是啊， 哎，就会稍微辛苦一点。但是如果你们这个团队里面是有两个小朋友的，那他们自己就会来解决他们的娱乐问题。 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 是吧？ 我上周末刚刚回来，然后是我们就是幼儿园一起长大的孩子，因为有不同的社区，大家去上小学，不同的走掉了哈。 你们去哪里了？ 发小。就去了一个叫做什么金什么湖的一个度假区，我不说那个名字了，反正是一共有五家，然后有六个孩子，六个孩子，有一家是两个小孩，但那个小孩比较小啊，五个同龄人都在一个幼儿园长大的，哇，他们玩的真是，我们都不用去那个什么，对他们就是， 我的天哪，我不想走， 真的，我们叫做发小的聚会嘛，我觉得这很有意义。刚刚露露说的真的很有必要，比如说他就跟他先生和他的娃去迪士尼的话，势必会分担他们很多很多的时间， 就很辛苦， 对，很辛苦的。 对，而且你有同龄人的伙伴一起去，你们四个大人也可以聊天， 对， 那在这个排队的过程当中就会好一点。 是的， 这个是首先出行前的准备，最好约一个同伴一起去。 partner。 当然，如果你们家有两个娃，就会更辛苦。我建议还是也要多带人，就是两个爸爸两个娃就更辛苦了。 你见过那个就是一个家庭，带两个年龄相仿，比如都是五岁的 双胞胎 去迪士尼玩的。时候那个感觉吗？ 爸妈生无所恋， 我看到 真的是生无所恋。 他们表现还是非常恩爱的，有商有量的哈，就是感觉他们脸上 很累， 很累，倦容。 对，我 老觉得这个孩子咱们是发闪送还是发什么？ 老婆，那个发闪送钱已经没有了。 哎，怎么整？ 用光了啊！对， 我觉得一次旅行，每一个人都要开心和能从中获得一些什么。 是， 如果说爸妈说我们就为他玩的好，我自己可以牺牲，我不太建议这样的 想法。我也不鼓励这样的。 我觉得对， 但是你 大家都能开心。 但是你在没带孩子出去之前，你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开心啊。 所以就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就是准备你在准备过程当中发现这个事情的难度超过了你的控制范围，那大家就好最好再想一想，要不然换一个目的地，要不然换一种玩法。就是我特别不推荐爸妈已经到了迪士尼以后发现啊要排队，然后小朋友走不动了，这个时候怎么办，然后我豁出去了。对对，就是我牺牲掉自己的快乐，为了让小朋友快乐。但是其实我觉得迪士尼给所有人的梦想就是一个梦想的国度。 是的， 他希望每一个人都开心，而且爸妈抱着这种我可以牺牲无所谓的心情去玩，就其实这个就违背了我们大家全家人出去其乐融融旅游给大家留下美好回忆的初衷。 这个乐园 就每次小朋友说我们什么时候再去迪士尼啊，然后他回来他其实听得懂你跟其他人聊天说哦就为了他玩我累死了，小朋友不想听这样的话。 哎呦，好妈妈 对不对？ 真的 关起房门来讲这话。 对对对，千万不要打扰 下次我跟你说，一定要准备好闪送的钱， 一定不要让他听到。 对呀、啊，就是其实你开不开心，小朋友是能感知到的、嗯，他是你的很重要的家庭成员，一定要全家人都开心，全家人都哇，这样我觉得才是一个。 不，那你可以假装啊，戏精上身，有的戏精父母哇，我们也好开心。 就是有很多 转过去擦眼泪， 对对对， 有很多很多的家长就是又、应该叫做维系了，就是比如一个场面啊，一定要觉得很和谐才好。 场面人， 对场面人嘛，社会人嘛，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做家长的朋友，就冷暖自知，这里边所体会到的，比如说。我相信肯定露露不是第一次带宝贝出去玩了，他之前也积攒了很多的经验，我也是哈，由一开始的措手不及，非常的不知所措，到现在可以灵活的处理一些应急的问题，这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安娜， 对不对？ 对， 迪士尼，我们想，因为迪士尼如果离酒店比较近的园区非常方便，大家接驳呀，不用累哈。 这是我说的那个准备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 住宿， 反正我们都是从北京过去，对吧？你反正都要在上海住的，那不如就去住迪士尼旗下的两个酒店吧。 对， 预算不会超过太多，而且如果提前预定的话，因为我们是今年的五六月份去的，但是迪士尼酒店我是在去年的双十一买的。 哦， 好， 就很便宜的，就是那大家赶到这种做活动的时候， 大概便宜出多少？一间房大概？ 一间房，门市价格应该是1000多吧？ 对呀、 贵的时候接近2000，便宜的时候1000出头。 对对对， 我们的是599。 我的妈呀，还真是 双十一提前买。 先生特别宠爱他。 对对对对，先生说只有你能 一个先生 说。 这就是我觉得把钱花到最关键，其实我可以节省，为什么不去节省？ 对呀、 并不是说我们在去年就预定那个时间就没得选，其实他预定的除了节日以外，就是周末都可以用的。 对， 除了国庆节呀、什么春节呀不能用，你可以随时你要去住了，你随时跟他预定，你的这个预定交的预付款是有效的， 省很多。 哦，真的 两个家庭哦， 你想两个家庭两个房间就多少、啊？ 省很多， 省很多。 不光是双十一吧，我觉得平时都会有一些促销的信息。如果你们决定要去，那就可以提前开始关注。 先生每次去快餐店，双份大包子很多，哎呀，你吃吧。 对，因为住在迪士尼旗下的酒店有一个好处，当然所有的上海靠近迪士尼的酒店都会有班车给你送到迪士尼乐园的门口，大小酒店都会的，因为这个是他们一个主要的景区的一个服务哈，就是这个酒店不送游客去迪士尼门口，就大家也不会去住它。 对， 我们在停车场看到有大大小小的酒店的班车都停在那里，但是只有上海迪士尼旗下的两家酒店把班车送到直接进园的地方。就是你在停车场下来以后，你要走很长的一个天桥， 对， 走到门口和所有坐其他交通工具来的游客一起慢慢排队走那个蛇形的队， 对对对， 安检进去。只有迪士尼的住客可以用你的房卡从迪士尼小镇的另外一个入口提前半小时入园。 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钱真的是花到刀刃上。 是的， 因为我们有小朋友没有去做那个最热门的项目，那这个时候意味着你不用去排3个小时最热门的项目，你进园以后撒腿狂奔，用这半个小时时间，你就可以完成其他人要花3个多小时才能完成的项目。 是的， 所以我 一天只有几个小时，你算吗？ 对，不带小朋友，我也推荐大家去住这两个酒店。 OK， 然后回去的时候也是门口有车，直接 接送 去。对， 哇， 这两个酒店的停车场也是更靠近门口的，你基本上出去走两步就能上车了。其他的酒店你知道可能走出去一段距离，但是那个时候距离那多走一步路你都走不动。 而且有一个这么直观的体验，那个距离就是那么长， 对， 时间不一定。 哎，还真是。 我们很耗费时间， 带着两个超大行李。 对，哎呀，我走不动了，会是这样的情况吗？ 会有啊，抱着吧，扛着吧。 啊、 哦， 对呀、 啊。我的天哪，原来带小朋友这么麻烦。 而且第二天，就是我们只住了一晚。你入园的那个特权能够享受两次， 是 入住那一天和退房那一天，你都能从那个快速通道进去。 对，你可以选择项目，对不对？ 不是，入园的那个快速通道， 对， 是管两天的。 是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星期五到，先去办入住，然后星期五晚上住在酒店里，星期六早上你还可以从那个通道进去。 是的，我在香港迪士尼也是选择那个迪士尼酒店嘛，他们会有一个优先的这个 pass 卡， 就是那个 项目，对，就是那个 优先入园， 是很好的。 对，我觉得这个就方便多了，你不用说再去跟人家挤呀什么的。 住一晚两次优先入园，然后 行李也不用担心，你第二天退房了，你人走到乐园里面去了，行李怎么办呢？专人给你把行李送到乐园门口的行李寄存处。 对， 专人给你把行李从酒店送到乐园门口，你出来的时候从乐园门口领到行李，然后自己坐交通工具 就走了 回家。哎，对， 真的是非常棒， 所以服务是特别好的。 嗯， 而且它的乐园里面的装潢布置设计 怎么样， 也都和乐园是同样的气氛。 嗯， 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玩具啊，这些绘画啊，然后小朋友很喜欢的小朋友的那些牙刷呀、毛巾啊，也全部都是卡通的， 都是在酒店里面的部分，是不是？ 对，这是酒店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你们反正大家都要去上海旅行，反正都要住酒店，不如就去住迪士尼旗下的酒店。 对，如果你真的是有孩子要去迪士尼玩的话，就这最佳的 方案，就是从酒店开始，我们就开始享受迪士尼这个梦想世界的快乐。 是的，是的。 然后进到园区以后，如果大家是就是大家从门口排队进的，那么进去园区以后，在路的左边就有租童车的地方。如果是从刚才我说的快速通道进的，那可能就要往回走一段，也可以问他的工作人员。 好的， 我建议一定要给小朋友租一个童车。 去双手 可以租，你不用自己从北京大老远的把童车推过去。 对， 而且我们家小朋友也快要六岁了嘛，我们第一天觉得他可以不用坐童车了，自己走吧。第二天全家给那个童车鞠躬感谢你。 真的，不要小看，因为我去东京迪士尼也玩过， 对对对， 香港迪士尼也玩过。我第一次带就我们家小周去的时候是四岁吧。三四岁的时候，童车是很依赖我。从北京开了一个非常轻质的童车，就到了东京，它是可以租赁的嘛？ 对。 但是我也是一直用我那个东西，对。但是真的是方便，它再有活力，它 也有累的时候， 走不动的时候， 它就是我还能走动，它就不走不动了。 对， 我只能推着它。 而且那个童车也是先到先得， 对对对， 去抢吧。 哦，真的吗？ 我觉得 先到先得啊， 因为它童车有限嘛，那每天迪士尼进那么多人， 它不能每一个人一手一份吧？对吧？ 如果要是说，哎呀，这个大家还真得想好，如果没有童车的话， 我就是考虑这个问题，我自己带了一个， 自己带一个超轻的， 超轻的，对对对， 只要是如果是用我这条快速的路的话，租童车是没有问题， 对，很方便 租到。 嗯， 然后那个童车是用乐园里面统一的，写上你家小朋友的名字， 对， 然后就你就一直推，推到每一个项目门口有一个童车停车场。 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 然后你们进去玩，出来以后再找自己的名字的童车，然后再接着推。 而且就是大家一定不用担心迪士尼乐园里的治安问题。大家一般都不是会有一个发生的啊， 贵重东西自己拿 好，当然要带好。 童车上面放点外套啊、雨伞啊， 是的呀，树 那是没问题。 是的， 对。 那不会说有人说把这个童车推走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不会，他没法还的。他有登记的呀， 有登记，然后但是基本上是我们去租就是交钱，然后你就推走，不用退押金。 对， 然后对，你就扔在你不想用了，扔在园区任何的地方就 不错的， 会有人收的。 是的， 所以服务特别好，然后到处也都有。工作人员可以给你指引，可以提示。园区里面也，不管是在哪一个区域，都有小朋友可以休息的那种餐厅的椅子啊。 是。 然后路边也有很多长椅可以休息，所以小朋友的行动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休息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是的。 其他的就是，乐园里面的那些小朋友需要玩的项目和感兴趣的项目， 哎， 大家赶去排队。 问露露啊，因为你是女生，对不对？你娃也是女生，小女生的这个喜好跟男生是不是有点 不一样？ 对，他们主要是 以前都是小公主啊，那种 要装扮起来去的。其实我自己都扮起来了， 装扮起来，公主裙哟。 没有，我们扮的是魔法师， 魔法师 有斗篷的那种 啊。 对，迪士尼是成年人，我这次看到新的规定上面写的是16岁以上的人不能扮迪士尼的人物。 为什么呢？ 这个是迪士尼的一个规定，好像全球都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他的某一个公主，比如白雪公主，或者现在那个漫威电影嘛，就是美国队长，然后或者什么钢铁侠，他是为了我们的这个人物人设，就是这个人设不会崩塌。我不管你在哪个园区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演的这个演员，他就是白雪公主本人，他就是钢铁侠本人，是不能开玩笑的。这个有好多网友写了他们的经历，比如说最典型的一个是有一个游客到和美国队长拍照的那个小房子里面去啊，叫漫威总部啊，到迪士尼里面的漫威总部去跟美国队长合影，他就要求美国队长和自己一起做九头蛇万岁的手势。九头蛇是这 个 电影里面的大反派，对对对，这个美国队长的死对头哈。 不行， 他说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九头蛇万岁。结果这个游客就被美国队长和工作人员礼貌的请了出去，没有能合影。 哦， 就是美国队长，我真的我就是美国队长，我不会做我对头的这个手势 的。是的，是的。 就是然后。 即便是游戏我也要认真。 对，这个他们所有人都是很认真的在扮演这个真正的角色，就是我们是梦想王国，我们这个王国里面的一切都是真的。 嗯， 所以那成年人扮成和他们一模一样，因为但是我们又是普通的游客，可能性格啊说话啊会跟他的这个真正的角色是有冲突的。 嗯， 所以迪士尼里面不许扮。 好的， 小朋友可以扮，小朋友扮成什么都可以。 对， 16岁以上就不行了。然后我还看到那个日本的网友拍的《白雪公主》里面的皇后，就是很冷漠的一个角色，她可能要去一个演出的场所，就在迪士尼的园区里面走，然后两个女生就跟在她后面啊，你真的好美啊，你好漂亮，我们来合影吧。然后那个皇后根本就不理他们。 对， 对，就是你看我们想象 原色。 对对 对， 你是迪士尼的员工对吧？我们来玩你，应该对我很亲切。没有， 对，我们来玩你，对，我们来找你玩。 那是付了费来的呀。 对， 我应该付了费也没有用。 他根本看都不看这两个游客一眼，就是特别冷傲的在前面。 这是一种职业的素养和素质。 对，我觉得这也是迪士尼的魅力。 是的。 然后还有网友特别可爱，他跟唐老鸭嘛，唐老鸭的女朋友是 Daisy 嘛，他跟唐老鸭抱着照相 ，Daisy 在后面戳他的背。 你喜欢的是我男朋友。 真的特别开心。 对对对，你会觉得呀，大荧幕是大荧幕，现实是现实，但是分不开的，对不 对, 对，你照相现实也是一样跟剧情走的。 是的，如果你要是跟剧情不一样的话，其实会有一种差别感，大家就哦，这只是 你看钢铁侠胖那个大胖子。哎，你看看螺丝松松吧。 对，所以就是小女生哈，就真的每一个在迪士尼乐园里面我看到的小姑娘都穿着公主裙，自己戴个小皇冠。迪士尼里面也有这个服务，如果你没有穿进去的话也可以现买， 可以的， 然后现场工作人员给你真的扮成那个公主的样子，给你画一模一样的妆，梳一样的头发。 你看一排公主在排队。 哎呀，俺也想扮公主。 收费不菲啊，收费不菲， 真的。 这个啊， 因为有没有女生的 原版公主的这个造型是 很贵的。 上 原版的是什么？是白雪公主吗？ 就是她，我那个门口可以看到，对，那个衣服都是在那个光速聚光灯下面，一个嘣打一个光，然后比如说艾莎的裙子，然后艾莎的同款皇冠， 哦， 继续给你全身办下来。 哎，我去买 两三千， 在网上买，多少？ 3000块。 好像有不等吧，有几个等级吧，1000到3000。 就是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特别是刚刚着重强调女生哈，女生都有一个公主梦，那是肯定的。在这样一个国度当中，她肯定要实现她自己小在家里实现不了的愿望。 在这样的地方，她的那个公主梦会更加的放大化。 对，她那个就是个什么公主化妆间嘛，你们可以从家里面自己化好了去啊。 对 啊，我们自己在网上对买到了公主的裙子， 那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对不对？ 哎，这个从经济的角度看是这样 是 可以 的。 然后而且自己买裙子那个裙子的长短呀，然后那个 你可以去那个 合适，如果有的太短了不方便，太长了也不方便， 对对对， 你选一选。但是我建议不要让你的小朋友就穿着便装到迪士尼，就真的还是扮起来。你都已经到梦想王国了，大家就梦想起来嘛。然后像我们这种大人也扮起来的不多。我们去日本满园子都是扮 的 各种各样的 cosplay， 对， 好厉害。 我扮了以后，结果有一段时间我出去上洗手间，然后爸爸和孩子就走开了，然后我就在路边等他们，然后又站得很端正，就有人来找我问路。 我想问一下，你扮的是什么？ 魔法师啊，就是那个哈利波特里面的芙蓉。 哦， 就是另一所魔法学校，他们的女生穿着蓝颜色的制服。是那国，我们弄 对对对 弄了两身，孩子一身 我 一身。 我们觉得，就咱们不得不钦佩日本当地，其实对一个事情的专注度和仪式感， 对对 对, 对， 他们觉得很热爱生活， 玩就玩起来， 对，玩就要投入，尽兴的去玩耍， 而且一定要专业哦。 对对 对 对, 对， 他们的 cosplay 就是真的是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到位。 是的， 对，所以我是大人就不能扮迪士尼的人物，然后我的小朋友穿着公主裙，因为我们去了两天，第一天他穿公主裙，我穿便装，第二天我们两个魔法师，然后还有魔杖拿着在园里面走， 好开心，好开心。 对，就有人来找我问路，后来我说我也是来玩的，后来觉得没什么说服力，我就只好站的就是歪歪扭扭的，然后拿手机出来看。 哦， 站得很 故意垮掉一点。 对，站得很笔直，大家都觉得你是工作人员。 对对对， 因为可能中国内地的朋友们不太习惯大人也玩得这么开心，但是我觉得从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开始，大家对呀，嗨起来呀，不要害羞。 对对对对， 其实不会很尴尬的。 乐酱就是这样的性格嘛，就是带着大家能够嗨起来。 是，跟大家透露一下，就是每当乐酱跟我们走过我们办公室这样一个整个场景的时候。 他的笑容从 A 面到 B 面全都可以听得到， 穿透力极强， 洋溢出来的欢笑。 其实说到在迪士尼里面的这个扮相哈，就是一进这个园区，其实两边都是商店，好多人第一站是去买东西，所有人头上都会有那个米老鼠的那个两个耳朵 啊，对 对呀、啊，然后女生的中间有个蝴蝶结是米妮的嘛，你们连耳朵都买了，你们把下半身也穿起来呗，就其实大家心里还是想扮的，对不对？我还是想参加到这个环境当中 的， 可能就有点害羞。对，我觉得大家不用害羞，就全套。 还有一点就是，主要他要是穿起来那种扮相的话、那些衣服他玩一些项目可能不太方便，我是觉得。 就也还好吧，还有一些人就会买那个米老鼠的 T 恤衫来穿，就都扮上，表示我们今天到了童话王国了，给大家设计一下嘛。 不管怎样，上半段给我们了一个完全热爱生活、遵从内心的露露讲哈、 是的， 对，我觉得人生就是需要这样的仪式感。 对， 因为生活真的是很平淡、很无常的一些东西，充斥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需要让生活充满仪式感，完全投入的爱一个人，爱一段生活，享受一趟旅行，对不对？ 是的。 好的，你要不要喘口气？ 下半段还有很多其实细节的部分。 好， 一个细腻的妈妈，她肯定有很多可以让大家去更好的玩转迪士尼的秘籍哈。 对， 好的。 到底如何玩转？下半段马上回来。

就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妈妈， 嗯， 你真的是一直这么欢乐，你没有在旅行过程当中有一点点疲惫或者不想再继续下去的时候吗？ 哎， 这是个好问题啊！ 你不要这么一针见血，好不好？ 我们还没有开始欢乐的时候，你都 这对 有没有？ 有的呀， 是不是有？ 对，但是就是再艰难也要咬牙坚持下去。 这个时刻发生在你和先生两个人旅行， 没有没有，都是带娃的时候， 都是带娃的时候， 都是带娃 的时候， 因为小朋友不受你控制， 对对对， 而且他困了就是困了。 迪士尼这趟有没有这个地点？ 有有有， 有 就是中午我们在等那个花车巡游， 哦，是花车， 我们占了一个很好的位置，你走开就会被其他人占过 来。是的，是的。 然后，但是那天中午就是原本天气预报说是要下雨， 嗯， 我们都穿了很多的衣服，穿长袖长裤怕冷，结果太阳暴晒，然后温度暴高，12点整中午。 是。 然后说他的通知一直是说12点有花车，可是我们站的那个位置，因为园区很大， 对， 那可能12点1刻那个花车才过来。在这15分钟当中，小朋友崩溃了。然后就一直抱着你的腿哭啊，妈妈！然后 这里面有很多的情绪复杂在里面，失望， 对， 热，然后焦急， 焦躁嘛， 焦躁， 然后不舒服， 焦躁。 然后那个我们也没有，我们倒是有雨伞可以撑起来， 嗯， 然后就拿那个迪士尼那个地图折成一个扇子，对他扇扇扇扇扇，然后又想要哄着他等到那个花车过来，因为 好不容易来了吧，扇睡着了。 没有，只有等到花车真的来的时候，他是很高兴。 对对对对， 可是就是那15分钟，可能比一整天当中任何时候都要漫长。 哦， 对，我觉得妈妈可能是就是不管什么脾气的妈妈，在孩子面前都是没脾气的妈妈， 就没有办法呀， 真的是 能怎样？ 这个时候先生他是什么一个状态？ 就一起哄了， 哦， 一起哄说，不然我出去给你们买个冰棍儿，但是我又怕 好先生 他走远了，走回来花车过去了，而且那个，哦，因为那个天气很热，小朋友可能吃冰棍儿又会吃到自己一身。都是， 哦， 会不停的滴嘛， 对对对。 然后就那为了保证最方便的能看到花车，我们就站在这里不要动， 嗯， 这是最好的选择。可是小朋友就很不耐烦呐，啊， 对他小嘛， 就 他就很直接的表达自己情绪， 对对 对, 对, 对, 对，嗯，然后你就哄哄他喽，慢慢坚持住， 嗯， 哎呀，坚持吧。其实这个时候家长也很难受啊， 当然当然，一样热，一样焦急， 对，也很热。 然后 对， 周围的所有的家长都开始谴责天气预报不准，大家都是下雨的准备，结果那么热， 是， 然后下午才气温好转了一点。所以我觉得天气预报大家也要一直不停的在关心。 哎呀，这个 做好万全的准备， 这个解答真的是很完美。就是我透过这个现象看本质啊， 啊，你说， 觉得真的是生活当中充满了无边的一些乐趣点哈， 嗯， 希望我们要变成更好的人哈。 嗯，好的呀。 对，那个你们继续分享哈， 啊，我 做好笔记啊。 阿雪，你继续去研究3-4秒吧。 秒这个秒真难记啊。哎，这趟行程下就是很多细致的部分，给我们推荐推荐呗。 对对对， 嗯， 对，就是刚刚说到小朋友的公主裙，我建议一定要扮起来，把你的小朋友打扮成一个真的公主， 让他真的有 让他真的当一次公主， 他很有自信的好吗？ 真的可以的，因为除了 全程都在 中间的 那几个伙伴怎么还没累？ 几个伙伴，迪士尼的公主有很多的，她可以选 不同 风格，任何 公主， 对， 啊，对 对 对。 除了中间的两场，一个是12点，一个是下午3点半的这两场大型的花车巡游以外，迪士尼中间是穿插着很多小小的游行的，就是可能就是几个人的仪仗队，但是中间是有一个公主，然后或者可能， 哦， 对，十几个人，然后这个十几个人里面有几个是小矮人，然后又有一个唐老鸭什么一起在走，我们碰到过2-3次， 哦， 嗯，然后有一次里面那个是乐佩公主， 哦呦， 乐佩公主， 乐佩长发公主， 哦，长发公主啊， 对，正好看到，就是其实看到前面走的他们会是也是扮起来的嘛， 嗯， cosplay 像是那个宫廷的那种礼服啊什么的，人在前面走，走在中间的就是乐佩，然后我们就对乐佩招手，乐佩，然后乐佩就看到了我和我家的小朋友。然后我家小朋友穿的是一个小公主的样子啊，这个乐佩公主就伸手把小朋友牵走了， 真的 就牵到了游行队伍里面跟他一起，对呀，啊，就真的会 娃娃。 这个时候 他是有点没有反应过来， 他害怕吗？ 没有，不害怕，因为那个是他最喜欢的公主啊。迪士尼的公主是会跟动画片里面一模一样的，发型、化妆，然后衣服、 身材比例。 而且迪士尼的外国的公主是外国的演员， 对， 是说英语的， 是的， 对，跟我说英语。 哎，他这个时候的反应是什么？就是一开始不适应，到之后绝对开心， 就是很开心啊，就跟着就走啦，然后 疯狂拍照。 对，我跟你说，爸妈吓得够呛。 没有没有，我就跟着游行队伍走得很慢的嘛，一边表演一边走，一边跟周围的游客打招呼，就是那种很其乐融融的样子。 对，我在想我的， 你的小朋友是在他们中间的， 太好了。 对， 就还有一种荣耀感嘛。 是的， 对， 就漂亮的小朋友会直接被牵走， 他很骄傲， 就是就变成了，就是因为这个仪仗队是簇拥着这个乐佩公主，乐佩公主牵着小朋友，所以这个 礼让对是就是为了你们两个公主而准备的。 奏乐啊， 就 气氛啊， 真的能实现小朋友的公主的梦想。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倒不是说啊非要那么势利，非要去怎么样去当一个公主， 就是赶巧。 既然是小朋友他一直在看的动画片，他一直喜欢的动画人物，那你能让 他那万一他喜欢小猪佩奇，那 也有那个狐狸尼克和那个朱莉亚， 哦，真的呀， 对啊， 玩具总动员呐，啊，也有尼莫啊，就是你能想到的迪士尼的角色基本上都有， 对对， 都可以看到。 这个孩童进入花车游行的队伍，我第一次听到家人们分享，因为我之前所有的嘉宾朋友都没有这样，那个应该是个非常好的体验。 对，花车游行就没有，因为 花车游行刚刚说小型的游行， 对 对 对， 没有遇到过。哎呦，下次要这么摇摆， 直接走过来牵走， 对，真的， 对，真的是直接就抓走了。 大家试一试， 好吧，好吧， 试一下，试一下， 然后这个是全家的一次惊喜。 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去过很多迪士尼哈，在上海这个乐园的迪士尼，它那餐饮的分布合理吗？ 特别合理， 真的， 对， 那就。很好， 每一个区域都有，它有玩具总动员区，就稍微低幼一点，就是小朋友，也不尽然。玩具总动员区有一个最刺激的项目， 是吗？ 叫什么宇宙飞船？反正我们在看， 小孩玩不了，是不是？ 玩不了，玩不了。但是它的其他的什么小马车，对，什么弹簧狗都可以。玩具总动员区域里面有餐饮， 对，因为这迪士尼它那个餐食是跟那个主题相关联的， 对， 对不 对？ 对， 而且不贵，人均八九十， 是吧？ 哎，有小朋友套餐，小朋友套餐40多50吧。 我有很多年没去过香港迪士尼。去过一次，那时候宝宝没有出生，让我去踩点呢，感受了一下哈。我最近去是四月份嘛，带着那个6岁的娃去吃，去吃他那个快餐，就是快餐汉堡和鸡块那种，我吃到是最好吃的鸡块，好好吃。 真的吗？ 迪士尼里面有中餐，有炸鸡，有烤肉，什么都有。 啊，在我的印象当中，对这种乐园里的吃食，应该是那种就很 中国美食帝国，好吗？ 不是，不是。 然后上海中国迪士尼这没有问题的，大家放心去吃好了。 我觉得真的是那种流口水，好吃的很。 然后什么都有，中餐、西餐、满面条。 对， 不是说只有汉堡、炸鸡， 因为在我的固定的印象当中，因为上海并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城市，对不对？内地的一个城市，对不 对？美食帝国嘛。 对，没错没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因为我们老在模仿很多，它是一个模式嘛，迪士尼是国际的产业，它一定是一样一样都跟国际接轨的。 它也有什么火鸡腿啊之类的， 但是它一定有上海的特色。 对， 在上海 会有小笼包嘛， 对不对？ 我们没有看到小笼包，但是我们有那个有那个什么鸭肉面， 哦， 盐水鸭那个面， 我知道我知道。 你看是不是有特色？ 对， 它有特色，真是的。 每个区域都有吃的，然后然后满。基本上街道上都有那种小车， 对， 然后也是坐的像童话马车一样，然后再卖爆米花、面包啊什么，饿不着。 我每次经过那个爆米花那个味道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幸福的味道，哦，好香啊！ 然后饮水都有那种，就是大家看《灌篮高手》里面樱木花道他们喝水，就一按下去就会喷出来，直接喝。饮水处到处都有，也不用专门带水。 没错 啊，对了，爸爸妈妈们不要带食物进去，在门口会被没收。 是的， 对， 好的。 然后小朋友的水杯可以装一点水带着，但其实没有必要，就是你进去以后，园区里面到处都。 到处都是水， 尽量轻装，对不对？尽量不要带过多东西啊。 带雨衣，因为有一些激流勇进的项目是身上会湿身的。 而且那个雨衣卖的比较贵，在里头， 10块钱一件，在淘宝1块钱一件， 1块钱一件， 省钱大法。 对 对 对， 提前买啊，那个买10件包邮，我们家买的时候。 对对 对，然后鞋子也是，就是第二天我们穿的鞋，就是下雨了以后下就会比较尴尬，然后就要赶紧去那个商店里面买了一双凉拖，所以大家也要穿一个比较好踩水的鞋子。 是的，对，毕竟有些涉水的空间。 对对对，准备好雨衣，准备好就什么都不怕的鞋子，比较万能一点，就没问题了。然后小朋友呢，尽量给他自己推一个车或者租一个车。小朋友的项目非常的多。 对， 在海盗那个沉船湾区域有一个玩水的项目，就是它所有的那个岩石会滋出水来，这个是不是那种坐一个小火车游荡，就小朋友自己能在那个院子里面玩， 他能玩很久吧， 玩很久。然后还有一个做成那个船的样子，你可以到那个船上面去参观，小朋友可以自己去敲那个海盗的钟，就当当当当当，然后可以去掌舵，去那个轮船上掌舵，这些是能够在就是没有这种设施的时候，只是在一个乐园里面 玩，自己 玩，对对对，自己玩的。然后设施的那种游乐，我建议小飞侠一定要去， 小飞侠 那个就真的像小飞侠一样，他的那个做到的那个3D 啊，或者他的那种布景啊， 穿越 啊，真的就像飞过了城市的天空一样，所以特别浪漫。 对对对。 然后在玩具总动员区域也可以去看一看。另外有一个未来世界区域，那个 必须要去，我觉得这个区域是相当精彩的区域。 是吗？ 那个真的就像一个科幻片拍摄的现场。 对 对，特别好。 问一下，其实孩子的乐园哈，大人是 帮忙去为他们实现这个愿望的爸爸妈妈。 对， 嗯，但是很多的爸爸妈妈也是从小看迪士尼的动画长大的啊。 对， 想问一下我们的露露和他的先生，哎，你们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项目在这个乐园当中？ 我迈进乐园的第一， 全都喜欢。 第一步我就 全都喜欢。 我要见美队。 哎，美国队长。 对， 我要见美队， 因为不是迪士尼的嘛。 我要见美队。刚刚才演完那个终极之战， 对啊对啊，复联三看了吗？ 看了 看了 呀，然后就觉得我见到美队我要抱着他好哭。 对啊，我觉得我都已经二刷了，我跟你说美队出场的时候，嗯，太帅了。对，虽然雷神最帅，但是美队还是很帅。 你俩等会儿啊，这位女性的观众没有什么发言权啊。我是个五十多岁老年轻。 你然后他看的是字幕， 我四刷。 四刷看的 IMAX 巨幕版。 哦，对，他们说那个看 4D 版就像自己被打了一顿一样。 我看了一遍中文的 啊， 两遍 中文 IMAX 啊，是 IM 什么4呢？就 IMAX 吧，啊，IMAX 啊， 还有一遍 4D 的，啊，嗯， 4D 真的打 了。这个非常真诚的建议，上了年纪的朋友不要看 4D 的。先生有没有喜欢的动漫人物？他不会也是美队吧？ 没有，他就还是 黑寡妇。 对。他说我要去看猎鹰。 他有人喜欢的， 他的动漫人物就是狮子王， 信王啊，木法沙， 然后还有泰山， 哦， 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男生看的迪士尼动画片。 对对，变形金刚其实也挺好，但是里边没有变形金刚，对吧？ 你串台了。 对对对， 串台，变形金刚没在这儿。 我在想，就是男生和女生，就是因为是一个家庭出游嘛，嗯，哈。一般先生都会遵从女生多一点吧，因为他们的时间主要就是陪伴和负责联络呀，买东西，对吧，嗯？我就是这样的，我觉得真的是，先生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真的是蛮凄惨的呢， 就是还是可以做好准备，因为啊，对，上海迪士尼有一个他们自己的 APP， 官方 APP， 进去以后可以看到每个队伍的排队时间， 对， 每个队伍的地图， 优先预判。 哎，对，然后我们就先商量好，你看现在有大概这样几个项目，我们先去哪一个？家庭自己商量好路线，然后过去就好了。 嗯， 他除了项目以外，还有一些演出，嗯，建议《冰雪奇缘》的演出一定要去，并且是一个巨型的卡拉 OK 现场， 哦， 台上的演员公主和你一起唱，哦，全场一起唱。 那。 然后那个 多么的生动亚洲， 他的剧场就是剧场的两边，就是我们一般看舞台嘛，舞台在正中间，在两边两侧是也做了不知道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就是那个艾莎的那个冰雪的那个魔法出来以后，是会沿着观众席一直往你的右侧、左侧往后 转， 对，就是安娜那个随他吧，不是那个冰雪会一直突破那个， 对 对对 对， 他真的是会往观众席撒冰的。然后那种感觉， 传承4D 的感觉，就是非常直接。 是真的冰是吗？ 有后来下雪了， 啊， 真的下雪了， 哦， 他们的人造雪， 人造雪， 我们接到手上看了，嗯， 你知道那都抠出来多少冰了。 然后泰山的演出是一个杂技演出， 嗯， 就人泰山嘛，大家想象一下， 嗯， 然后还有加勒比海盗的演出是特技演出， 嗯，对， 那个特别好看。 嗯， 那个， 是在上海迪士尼是吗？ 对对对对对， 我都没去过。 它除了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什么火车啊， 嗯， 什么啊过山车啊这些以外，它有演出，有它的场内的一些小活动，所以都可以去参加。 嗯， 不要只局限于去排队三个小时的那些项目，其实进到园区里面怎么玩都好玩。 是的， 嗯， 对， 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哈，我都希望爸爸妈妈们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规划。其实这个规划很重要，不要觉得你进去之后呢，我们可以随大溜走一个挨一个走，其实不是，这浪费很多很多的时间， 还是要规划好。而且我反倒觉得，就是进了迪士尼，如果你不是说特别纠结于我某一个固定的那种热门项目， 嗯， 大家就随便玩就好了。你赶上哪个去，对，赶上哪个就去玩哪个嘛。 是你刚才说那个演出，它是有一定时间的，你可以掌握的那个， 在 APP 上都 有，对，节点， 对，然后你进去进园地图也会有。 是的，是的，嗯， 还有最后一个重头演出，大家一定要参加，就是8:30的烟花表演。 是的， 哇，那个我都没 要等，要等，要等啊。 那个。会就是人很多，大家要提前去占位子。 嗯 啊，那是有坐着的地方吗？还是 可以都大家都席地而坐。 哦，席地而坐。 对对，然后整个城堡就是这个烟花和灯光表演的舞台。 对对对，它那个大概是多长时间？那个是 半个小时吧。然后， 哎， 那个结束以后，就像一天的最华丽的落幕，然后大家就开始往外走了。迪士尼官员的地方应该是迪士尼官员的时间是9:30。 嗯， 那个时候你如果去看有的项目还开着呢，你还可以去玩。 嗯， 但基本上烟花表演结束，大家就会渐渐往外走。 对对对。 嗯， 你发现一个乐园就进入它平静的时候了哈。 是的， 所有那个繁华褪去之后呢，大家第二天还有迎来崭新的一天。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欢乐升腾无比的地方。 大家回忆一下，迪士尼电影开始的时候不都是城堡吗？ 对 呀、一个烟花从那个城堡上画一个半圆过去，是真的、现场给你看这个烟花在城堡上面画一个半圆，然后光炸开，然后所有的人都说哇，就真的，我觉得 梦想照进现实，七弟吧， 所有成年人的童心也会在那个时候真的被唤回。 是的，每个迪士尼园区进园区上面都写一行文字，你有印象吗？ 没有， 没有， 这块插着重播。 你就直接说呗。 他的意思就是，这是个梦幻的国度，这里没有烦恼，没有忧愁， 对， 所有都是这样的。迪士尼 还得有这么个鸡汤。 对呀、地铁的布置，你如果到那个有地铁站的话，所有都是迪士尼乐园的一些那什么卡通啊，人不，我觉得真的是做到极致的一个产业链，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成熟。 把那个鸡汤建议刻在地上。 而且，你说那个房间住的所有的迪士尼房间里边，不管是牙刷、香皂、洗漱用品、毛巾、床单，甚至电视周围的配色、壁纸的布置，都是迪士尼。 对。 我觉得这个是 梦想国度， 梦想国度啊、 以前迪士尼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但是现在有了上海迪士尼，我觉得大家去一次，大家去一次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很方便。 对， 北京动车飞机都很方便。 对呀、就直接去上海就好了， 动车5个小时左右。 对呀、 飞机2个小时。 哎呀，你们说俺们那个年轻的时候，怎么能体会到坐个从上海1000多公里到北京5个小时就到了？ 对呀、所以说科技改变生活嘛， 这一点啊、这个听完我们辣妈超级辣妈 对 热爱生活的露露的分享之后、所有在听我们这次节目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如果再去迪士尼乐园，特别是上海迪士尼乐园，可以参考一下， 是的， 借鉴一下，对不对？ 下次再聊。 是，我也希望露露再出去跟她的妈妈娃娃宝贝女儿出去玩的时候，再来分享精彩的露叔， 是的， 对不对？祝露露全家幸福。 是的， 你要保持身体的健康。 好呀， 永远保持良好的工作竞技状态， 还有体力。 对，还有快乐的体力。 来呀，搬砖了。 谢谢各位的收听，欢乐的世界就是迪士尼带给我们的感觉了哈。 是的，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在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亲亲我的宝贝。 姐亲戚，我的宝贝。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没 孩子未来的不止高考两天，还有志愿填报更为重要的五天。仔细筛选目标院校，合理设置志愿顺序，全面掌握填报细节，不浪费来之不易的每一分。六月九日，教育面对面主办，京华学校协办的大型招办视频直播第三场，邀请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北京建筑大学两校招办负责人做客直播间，介绍最新招生计划、招生专业、录取比例、就业情况。详情微信搜索京华学校，关注京华学校官微了解。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脑洞大开的环